I am 树玲，有马儿，夜行者，河马仔，动漫无双。 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好啦，咁啊嚟到咧第三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啊繼續有電影俠同埋 Ryan 喺度，咁啊頭先講咗一啲本地嘅新聞啦，咁啊跟住咧好似有啲唔係本地嘅新聞咧，電影俠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啦，咁其實咧我哋香港呢邊可能遲啲有金像獎啦，但係2016年大家都知啦，咁你呢個進入呢個差唔多季節嘅時候，有啲準備奧斯卡啊，準備啲其他呢啲嘅提名啦。咁2016年英國嘅呢一個學院獎咧，其實個提名咧就日前已經公布咗啦。咁今次咧有一樣嘢就其實比較多人就有啲吃驚嘅，就係咧侯孝賢嘅呢一個刺客聂隐娘咧，竟然係入圍咗呢一個最佳外語片嘅。咁呢個最佳外語片嗰邊呢、之前都有另一套呢，其實香港應該都有上映過㗎啦。咁呢一個就係無定向喪心病狂啦。咁呢一個呢其實亦都會係同即係同呢個刺客聂隐娘啦，呢一個進行一個即係相對嚟講都係最佳外語片呢邊會揮過㗎。咁今期呢香港呢邊其實有上映嘅呢一個其中一套啦，咁即係呢一個我哋叫做呢個復仇勇者啦。咁其實呢個復仇勇者呢今次都攞咗一個好多相對嚟講幾多下嘅提名嘅，呢、這個攞咗8個啦。跟住 Steven Spielberg 嘅記得呢一個Steven Spielberg 嘅呢一套同 Tom Hanks 合作嘅呢一套呢，咁其實亦都攞咗9項提名嘅。 嗰套呢叫做呢換碟者，咁其實香港呢就去年10月上咗㗎啦，咁雖然片長都去到即係140多分鐘啦，咁係其實係一套都幾有氣味嘅電影，再加上個題材都係講二次大戰即係之後嘅冷戰時期，咁呢類嘅片呢唔知點解呢好似攞獎方面呢香港好似著數少少。 係啦，咁 Steven Spielberg 其實拍呢啲歷史題材呢亦都唔係第一次啦，咁慕尼黑啦，咁呢一個亦都其實拍過啦，咁或者佢之前嘅呢啲咩即係半真半假嘅呢個最後冇事啊呢一類型嘅嘢其實佢亦都拍過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其實佢攞呢一個機率呢唔係冇嘅。但係比較有趣嘅係呢一個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凡係呢啲學院獎啊或者呢啲一定都淨係俾啲非商業電影啊，其實亦都未必嘅。提名嘅片單入邊呢依然都有呢個 Mad Max 啊最深嘅嗰集啦，同埋呢一個咧，即係呢一個繼續呢個拯救啊，即係繼續呢一個火星，即係呢一個火星任務咧，我亦都係有名嘅，同埋星球大戰7嘅呢個原力覺醒啦，咁依然都有提名嘅。咁至於提名嘅究竟係技術咧，或者邊一方面嘅咧，咁到時大家可以真真正正去睇下啦。不過中央其實有一套咧，就其實有提名咧，但係香港未上咧，叫做《丹麥女孩》啊，咁即將就嚟上映嘅。咁另一套其實亦都幾長咗呢個時間。叫做呢一个机械机咧，其实如果大家通过啲第三方咧，可能已经睇过噶啦。呢一套其实拍得相当之唔错嘅电影咧，其实香港好似对于呢啲机械人嘅题材咧，都唔系好有兴趣咧，依然都系冇上过噶。 系啦，咁啊可以咁讲，系咪叫 X Machine 啊？机械机好似 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呢套片咧，我去年4月嘅时候喺奥地利嘅时候都见到佢上，其实一套已经都上咗好耐嘅片，香港就应该上嘅机会机率咧，应该相当之低噶啦。咁你讲翻《丹麦女孩》咧，咁啊落咗喺安乐发行手上面咧，咁安乐咧发行通常有一个好好技巧就系咧，佢就会趁住奥斯卡嘅前后咧先上嘅，因为都明知个机会比较大咧，希望攞多啲奖咧，咁其实咧可以个市场表现更加好噶。咁啊。其實英國電視學院獎呢都可以話一個俗稱呢，即係有行內有即係俗稱叫做英國嘅奧斯卡㗎。咁所以呢其實都有一定嘅地位喺度㗎。咁至於話究竟到時嘅結果係點樣呢，即係其實大家都關心㗎。其實睇落去有好多即係我哋成日覺得應該有機會攞㗎，究竟攞唔攞得到呢，咁我哋拭目以待啦，亦都會我哋都要等埋奧斯卡個提名出。 是啦，冇錯啦。咁今期呢另一樣嘢其實大家近排之前呢其實去年都已經開始見到啦，功夫熊貓3呢其實亦都做咗好多呢個預告片啦。咁呢個日前呢個主題曲呢就正式敲定咗呢去交俾呢個周杰倫嚟唱㗎。即係繼續呢個方文山嘅呢個作詞啊，呢個係全球主題曲嚟㗎。即係首先即係我覺得呢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跨越呢個國際嘅事情啊。第一件事呢就係其實當我去到成都啊呢個大熊貓基地嘅時候，竟然播緊嘅唔係大熊貓，竟然播緊嘅係功夫熊貓，我頂！跟住咧，你玩埋呢個周杰倫同埋方文山唱，嗱講真啦，咁平時我哋呢啲普通話好好嘅都聽唔明佢唱乜啦，咁啊你即係用呢個嚟唱，佢更加對全球都唔會知佢唱乜嘅咯，我諗啊。 好似呢就咁聽都要打字幕先知佢唱乜㗎喎，即係大家明白周杰倫歌唱嘅特色喺度，咁真係呢有少不堪設想嘅感覺㗎。不過都可以咁講啦，其實就即係功夫熊貓呢類嘅電影呢，其實呢邊個唱唔緊要㗎，最緊要呢就係有人肯去睇。嗱，荷里活嘅電影向來都係咁樣嘅。咁啊，講開啦，呢個即係一定有人睇嘅啦。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呢個《星球大戰》喺中國大陸嘅情況啦。咁啊，《星球大戰》由於受到12月係中國電影嘅保護月嘅關係啦，咁結果就1月先至上。咁但係好似話淨係單係預售咧，已經係賣咗1億元嘅呢個人民幣啊。咁啊，再加上咧，其實咧，中國大陸仲有戲院係會播呢個咧美國新技術 Laser IMAX， 好似話東莞有一間戲院啦，咁亦都係冇飛埋，因為已經爆曬。 是啦，這個竟然是亞洲首套的這個 IMAX 的激光放映系統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呢，咁其實以為唔好以為東莞啦，德資廠嘅啫，其實東莞嘅廠其實被改得七七八八㗎啦，係啦。咁呢個呢地方呢其實已經出咗一個即係講真啦，東莞呢一個 IMAX 呢，咁其實都係屬於萬達院線嘅，咁萬達呢可能即係有好多朋友如果有睇都知啦，都其實幾大間嘅一間影片公司同埋呢一個電影院嘅呢一個公司嚟嘅。咁佢嘅激光放映嘅技術咧係以激光作為光源啊，就同我哋一般嘅呢一個數字技術中間嘅呢一個散燈嘅光源咧，其實唔同嘅。因為以往咧，其實就係如果我哋用緊即係普通嘅嗰啲燈光咧，相對嚟講可能會暗啲。但係激光嘅呢一個狀況之下咧，咁你戴埋眼鏡咧，佢係用兩部 4K 投影機並排出嚟咧，係可有機會可以彌補咗咧，大家即係可能會成日睇 IMAX 3D 嘅時候，被呢個眼鏡影響到呢一個視像嘅呢一個狀態。 咁啊，睇下有冇機會我同電影合咧上一上中國大陸去到即係睇一睇啦。咁都呢個技術都好值得大家留意。唔知香港啊嚟緊好似元朗有一間戲院，唔知會唔會引入呢個技術咧？咁啊，都不怕講啦。元朗嘅 Yoho Midtown 嘅呢個百老匯經營嘅戲院 Paris Yoho Midtown 咧，應該係第一間唔係 UA 經營嘅 IMAX 戲院，唔知會唔會引用呢個技術啦？ 咁啊，但係大家又覺得呢一個百老匯亦都冇乜理由將個票價調低啊！即係咁樣嘅話，究竟係惡性競爭定係良性競爭就唔知啦。即係如果叫 IMAX 嘅票價有機會低啲啦，可能都有得揮啊！ 但以江山如此多分嘅性格究竟會點樣呢，不得而知啦。好，咁講到呢度呢，我哋要講講下星期開畫電影啦。呢、這個星期上咗8套啦，咁嚟緊呢個星期都不遑多讓，一共有7套電影上畫。7套電影入面呢，荷里活嘅焦點呢莫過於係呢一套，應該係上6係啦。呢一套應該係呢一套電影叫第五天劫。好似一套外星人入侵又有啲災難片成分電影，不過呢手頭上面嘅資料呢就唔多㗎。 其實呢預告片呢都真係出咗好多啦，咁講真呢呢一類型嘅天災啦、天劫啦、外星人啦，其實都睇得有啲厭啦。之前都有套啦好嘅相似嘅叫做 Host， 咁亦都係幾年前嘅呢個作品啦。咁但係講真呢，其實呢一個 Kick-Ass 嘅呢個女主角啊，因為原本就應該就唔屬於女主角嘅，咁Kick-Ass 2呢其實都扶返正啊，呢個紫天嬌呢咁其實已經呢即係生得都好大個啦。咁越大個呢，咁嘗試咗各種戲錄之後呢，包括啲咩魔女嘉麗啊，咁又前排又做咗呢一個係咪先，即係又做咗啲殺人狂咁樣嘅類型嘅角色啦。咁但係呢出返嚟嘅效果似乎亦都唔係話係真係好似呢個 Kick-Ass 咁出彩。咁我諗佢應該都好積極嘅玩緊呢一類型嘅戲路啦。因為講真呢，咁佢嘅外形嚟講呢，即係依照大個女嚟講啦，唔係屬於特別靚嘅嗰群啊。即係你細細個嘅時候可能係得意啦，咁但係大個嘅時候心得咁如此嘅凶狠嘅咁樣，即係好有呢個往老分嘅呢個方式發展嘅呢個傾向啊。 咁好多人驚啊。我另一套呢應該都可以同大家講㗎呢，一套叫 Steve Jobs， 咁香港片名叫時代教主喬布斯，咁我同個電影合都睇咗優先場㗎，評價都唔錯㗎，因為今次個導演呢係 Daniel Boy。丹尼波爾嘅電影係用一個好特別嘅手法嚟講喬布斯一生，並不是用流水帳嘅方法。 係啦，咁其實今次轉頭我都有機會可以講一講啦。咁其實 Jobs 咁樣，即係呢一套電影其實係即係時代教咗佢喬布斯係比嗰個預期中係好嘅。咁講真嘅個男主角咧，我不嬲覺得佢做呢個角色咧其實唔係好聲應嘅。但係喺某一啲嘅場合嘅配搭之下咧，佢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啲神似而唔係形似嘅。咁如果大家睇呢一個版本同埋上一個版本嘅呢一個 Steve Jobs 咧，我諗應該都有一個幾大同埋幾 即係會幾吊鬼嘅差距啊。咁究竟應該信邊個版本為主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好兩睇啦，係啦。但係據聞呢一個其實今次嘅版本係攞咗佢哋授權嘅嗰本即係自傳呢，跟住作一個改編嘅基礎嘅。 是啦，咁可以咁讲啦，如果话对于外语片唔鍾意嘅可以睇下韩片嘅。韩片都系话啦，今年得你都系话一浪接一浪啦。虽然呢个星期嘅呢、這个即系职场大翻身啦，都真系应该下个星期所余无几啦，即刻推出嚟一套无视忘家族一套家庭伦理片，导演好特别系姜帝圭。 咦、欸、呢、這个好似以前嘅影帝嚟㗎系嘛，点解我记错呢？ 太极旗飘扬同埋呢个生死蝶变嘅导演啦，今次拍一套婆妈片啦，唔知道拍到咩款式啦。好啦，咁啊睇下中国大陆电影方面咧，有两套电影，两套咧都系喺中国大陆票房相当之好嘅电影。先嚟介绍远期啲嘅嗰一套，呢套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咁我相信可以由电影盒去介绍，堪称内地版嘅《我的少女时代》。 OK， 但系呢一套其实同穿越有啲关系嘅，即系你知啦，即系其实内地咧有一排又未穿啦，一排又可以任穿嘅，系啦，咁咧呢啲就属于呢一个你翻去过去，跟住扭转你呢个人生嘅呢一种种类嘅呢啲电影。但系其实有好多朋友原来搞唔明咧，以为夏洛特咧系个英文名，其实唔鬼系嗰条友咧姓夏洛特嘅，系啦，咁咧大家可以继续喺呢啲电影入边咧玩到呢一啲系搞笑嘅片段，但系咧都唔同嘅位置。在於我啲少女時代咧，就係條女嚟嘅。我呢一個咧，直情係呢一個我啲呢一個青頭仔時代嚟嘅啫，應該叫做。咁呢一個大家就可以入場睇一睇啦。但係中間有啲笑位咧，大家笑唔笑得出咧，就會是另一個問題啦。因為可能大家對於嗰個學制啊或者各方面咧，都未必有呢個共鳴嘅。呢個狀況可能有機會同呢個同桌的你啦，或者係呢一個在之前有一套香港冇上過范冰冰有份主演嘅《慢慢生長》咧。其實呢都是有這個異曲同工之妙的。 好啦，看不明白要跟你介紹大片給你，烏爾善執導的《尋龍訣》，又將這個鬼吹燈的故事又擺上來了。今次換來的呢演員陣容方面呢，是會有陳坤、舒淇、黃渤和楊穎，再加上有顏卓寧的特別演出。 好啦，咁大家要特別留意返，咁呢一個用返呢一個即係隔離行嘅九層妖塔嘅對照啦，咁其實呢啲所有角色呢全部都係隔離嗰套戲入面呢通通都有，咁今次呢就唔知會唔會將鬼呢變成鬼族啊，即係你要知啦，呢啲位置真係好得人驚。但係依照陳坤同埋呢個趙又廷兩個版本嘅呢一個胡八一啦，咁究竟大家鍾意邊個多啲呢我就唔知啦，但係睇落去陳坤今次都幾落本嘅，个头发啊白，跟住有啲流浪汉嘅呢个趋势啊，即系呢个仲残过赵又廷嘅。 但系一去到话白晒头发，整晒啲头发，我就好惊，因为令我谂起咧《富春山居图》嘅佟大为嘅造型。 唔好咁啊，你諗下係咪先，咁啊呢一個周星馳啊，即係都係即係嘅長江七號都係咁嘅造型，藍茸茸嘅走出嚟㗎。 是啦，所以佢嚟緊嘅美人魚呢，啱啱過去星期一呢已經請大家搭呢個中環至尖沙咀嘅天星小輪啦。好，講到咗呢個星期，嚟緊呢個星期開畫最後一套電影啦。呢個電影應該係萬眾期待嘅港片啦。呢個電影叫做鴨王二。咁啊，導演呢由上一集嘅歐卓文呢換成咗姜國文，咁但姜國文嘅水準呢都係非常之飄忽，因為當年呢嘅垃圾撕票風雲都係一月上映㗎。好，今次睇返演員陣容方面，當然繼續有何巨峰，就係、是、何鴻文飾演嘅何巨峰啦。今次女角呢換嚟文彩玲、林麗嫻，咁再加上呢仲會有林子善同埋何華超嘅演出啊。 好啦，咁大家呢即係唐子瑞呢會繼唐子瑞呢會依然呢個擔任呢個悠悠姐嘅角色㗎。咁林麗嫻呢，咁其實就係呢一個今次新捧出嚟嘅新精女郎啊。咁據聞呢其實其他人都已經一早收到風呢係要拍嘅。咁佢呢就係臨時插落去，咁臨時插落去呢都博早有呢個女二號㗎。 入臨時插落去是可能有另一些的意思的，因為這套電影最初就說好像說想做到 2B 的，但是最終都是要用三級來上啊。 我諗呢個三級嘅位置可能要蓋黃晶本身啦，因為黃晶本身係叫做呢、這個係咪先文彩玲呢，就係、是、再拍過呢、這、一個就是、Conny Man 呢一個再拍過同呢一個男主角嘅呢一個呢段床戲啦，所以先至整到去三級㗎。咁但係大家留意一下 ,Conny Man 呢其實已經係過咗三十㗎啦，咁大家唔好俾佢呢一個外表欺騙咗下，以為係少女呀。 唔使擔心啊，五十歲嘅松坂慶子一樣拍桃色都冇所謂啊。咁啊，日前呢套片做宣傳啦，竟然出到咧就係、是、派香蕉呢一招啊，都好話真係意會甚深啊。各位如果有興趣，不妨食翻隻啦。好，講到呢度第三節時間差唔多，第四節翻嚟再同大家講戲。好啦，咁嚟到第四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啊繼續咧就係、是、有呢個 Ryan 同埋電影俠喺度啦。咁小兵亦都正式宣布陣亡嘅，已經俾人用咗嘅。咁啊，連續兩個星期失蹤咧，咁啊都冇辦法。 我想上个星期佢唔係有意失踪嘅，咁啊今个星期又係意外跌落个坑度嘅。 咁啊，冇辦法啦。好，咁跟住咧，講講呢個星期開嘅電影咧，咁啊，重點咧就講一套，因為呢套電影其實要睇咧都好辛苦，因為咧長數個編排咧係令大家非常之頭痛，因為片長達到156分鐘。 哇！真係其實聽落去都繼續係非常之長噶。 係啦，講緊呢一套咧就係李奧納道迪卡比奧，無論導演名、演員名都長賴賴噶。呢套電影咧片又長埋，真係都可以話一貫一脈相承。呢套叫《復仇勇者》（Reverend） 嘅電影啊，呢套電影好特別嘅。好多朋友問啊，點解要拍到咁長咧？其實呢套係一套史詩式、有少武俠味道嘅一套復仇嘅電影。 系啦，咁但系其实咁坚咧，如果大家真系奔住呢个复仇两个字入场咧，咁其实依家会有切嘅冲动噶，又或者系切到片场嘅冲动噶，因为其实套片咧真系用于复仇嘅时间咧系相当得短嘅。咁但系咧，即系主线嘅复仇系冇啦，咁但系咧支线咧包括啲印第安人之间唔同嘅种族啦，或者呢一个美国人同埋法国人啦，同埋印第安人同美国人同埋法国人之间嘅仇恨啦，咁呢啲位置又交代咗，其實都幾多下嘅，所以其實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個手咧其實就唔止係一個嘅。大家留意一下咧，呢套電影係內地翻譯嘅片名咧，其實係幾有趣嘅，叫做《還魂者》啊。 係啦，有冇借屍嘅成分啊？ 咁就唔知啦。 係啦，咁啊可以好簡單咁講啦。其實今次點解拍到咁長咧？我就好簡單啫，咁樣講到一對啦，即係話其實咧以狩獵啲。毛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動物皮毛嚟到做一個交易買賣，建稱一個團隊啦。咁啊去到即係又要恐防呢個印第安人嘅襲擊啦。咁啊跟住呢點知遇到一輪之後呢，跟住發現呢就一個狩獵嘅時候呢，李奧納道迪卡比個角色呢就比隻熊呢就強暴。咁啊跟住呢就即係病得好多人驚啦。咁點知就趁住某啲嘅情況嘅時候，因為呢其實呢位主角個仔呢就好似話呢係一啲並唔係純種啊，有一間混咗其他種族啊，即係成日都成為人哋開刀嘅目標，咁結果啊殺咗個仔，自己跟住差唔多接近沒埋，咁啊死唔去咧，跟住展開呢個25,000里嘅長征復仇之路。基本上全套片咧拍到啊 ，Tom Hardy 咧係拍到啊發曬敏震、發曬脾氣，因為咧全片絕大部分時間都冰天雪地，你見到連啲須都結曬冰。 其實我覺得呢套戲本身嚟講，真係相當之難拍㗎。因為第一件事呢，首先呢一個李奧納道呢去俾呢個熊攻擊嗰下，唔知用邊度攻邊度受下，咁就唔知啦。咁但係呢呢個位置呢，實際上如果睇落去呢個真實程度呢其實似乎係幾高㗎。因為咁你點樣去 control 隻熊，咁同埋呢個 CG， 我諗應該我唔肯定佢應該點都有用咗 CG 嘅部分啦。咁但係呢啲位置點樣可以融合得相當之好呢？呢個位置我覺得呢其實係一個幾匪夷所思嘅位嚟㗎。因為呢個位置睇落去個真實程度呢，即係包括啲熊去咬爛咗佢個肢體呢，呢啲位置其實係做得相當之細緻㗎。咁你呢個問題上面嚟講，我喺以往嘅電影裏面就算見到動物攻擊人啦，你就算恐龍食人或者嗰啲，你都早做會有啲即係啲偏差啦。但係呢啲位置上面呢，咁其實就真係你又好難睇得出太多個瑕疵。 是的，即是都做得比較真實啊，但我必須要澄清就是所謂的即是強暴呢是被攻擊 大家唔好諗住好似睇見人哋熱念心嗰啲即係星球大愛嗰啲啪啪啪嘅場面，並不是這樣啊。咁另一段嘢呢，大家都我自己覺得呢套片個片長嘅篇幅呢其實有呢個需要。因為呢個導演上一套作品飛鳥俠呢其實係個篇幅太快，觀眾反而係睇唔切。咁再加上其實呢套片個特色，其實呢位導演個特色呢就係攝影係相當之靚，冰天雪地一望望滯全部拍晒出嚟，嘩睇意個場景都真係等啲演員辛苦，而且呢套片係冇打燈，夜晚嘅場面係用火光嘅天然光呢嚟到去拍攝。你不得不讚呢位導演呢一啲場面，因為實際乎係我認識得有啲朋友係即係去到做攝影嘅，佢都話點樣拍出嚟都係完全係見到一份好奇嘅心態。 我諗其實依家有好多啲機器啲感光度又超高嘅狀況之下呢，分分鐘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嘅，但係問題係有啲咁嘅器械係一回事啦，你拍得出呢個電影鏡頭呢就係另一回事㗎啦。因為你始終有好多嘢唔係定鏡㗎，你譬如話中間嘅移動啊、剪接啊或者各方面嘅位置，但係呢其實講真啦，呢個男主角都屬於呢個天煞孤星型㗎，即係佢最親嘅人幫親佢嘅人經過嘅人呢都死 L 曬㗎。咁所以呢種咁樣嘅即係無論係咪自己撕啦還雲上嚟都相當之困難啦，尤其身體可以爛到好似個布偶咁款呢都仲可以扶咗起返身，即係完全有呢一個打不死嘅呢一個喪屍同埋科學怪人嘅呢種嘅體魄啊，即係啲即係你睇下佢個仔被刉一刀呢就敗咗啦，咁佢真係佢被咁樣糟質點樣死呢都係死唔去嘅，即係我覺得真係相當之難纏啊。包括咗呢個 Tom Hardy 呢，其實你佢嗰個角色呢都幾有古仔嘅，佢俾人割咗個頭皮呢其實亦都係冇死曬㗎，咁即係呢兩個真係爛爆爛嘅呢一類型嘅電影呢其實係好相對之功好難拍嘅，因為你呢一個係屬於呢個人性變返野獸嘅嗰種狀況。咁我覺得其實呢套戲入面有好多好細緻嘅部分啦，包括個男主角點樣喺個冰天雪地之下求存啦，或者係甚至於有好多係片入面呢必須要呢一個生吞好多嘢嘅做到呢啲狀況呢，我覺得其實李奧納度呢即係為咗攞獎呢即係應該係都幾闊咗去㗎啦，係啦，即係呢個角色攞返去應該留意咗呢個茶或者嘔吐啊，唔知需要呢個做幾耐呢啲清洗胃措施啊。 咁但係又咁樣講㗎啦，一定係講到話奧斯卡機會有幾大啦。咁其實有樣嘢好可惜嘅就係都李奧納度迪卡比奧都咁多年啦，都好似都仲未攞過獎咁喎。咁每次都好似啲角色呢又唔係差喎，但每次就係差咗少少，就係差咗少少。 係啦，我諗應該都有啲即係有啲咁樣狀況，有陣時迷途片差係啱好個對手太強，或者個投票就比較平均，跟住於是過就衰飄咗。咁對於好似佢呢一個華爾街之狼嗰年呢係冇攞到呢一個嘅時候係出現咗眼濕濕嘅狀況㗎，佢嗰年以為自己可以攞獎㗎係。咁所以呢啲狀況呢其實真係我覺得真係幾慘嘅，其實佢真係好多角色呢真係放得好盡下呢其實都已經試過曬啦。即係上一次已經係又拍丸仔啦，又鴨女啦，又各式各樣啦，咁今次連個身體都交俾個動物糟質，佢再交埋俾個人糟質咁樣，咁都唔得嘅話呢我諗佢應該翻去都要喊好耐啊！ 系啦，咁啊，都有时都即系命运嘅安排咧，始终都唔系话咧咁容易控制到噶。嗱，不过咁样讲咧，即系大家赞你话到迪卡比奥真系演得好之余咧，其实都要对手即系大家相辅相成。咁 Tom Hardy 其实喺呢套片入边咧个演绎都相当之唔错。即系当然咧，你如果话讲 Tom Hardy， 如果你想睇佢有发挥嘅，当然要睇翻即系上个月上得亦都落得好快嘅 Legend 大时代啦。咁但系呢套片嘅表现咧，亦都可以話呢演起上嚟亦都演到嗰種呢其實自私自利嘅角色 㗎。我諗其實大時代呢一分析兩角呢，今次嘅角色其實係一個幾 mix 嘅，有種上次嘅即係個阿哥同埋個細佬呢 mix 埋一齊呢，其實兩者嗰個狀況都幾似嘅。咁但係呢特別留意一樣嘢呢，就其實 Tom Hardy 嘅嗰個延展性呢其實係幾好嘅。你睇返佢去年呢一年嚟好多挑戰嘅各種種類嘅角色呢其實亦都唔少嘅。咁呢個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一下。咁 讲真啦，其实今次入边有好多景啦，就天然噶啦，但系个演员咧所需要即系拍摄嘅中间咧，你所要需要经历嘅呢个困难咧，我谂系相当之高啦。包括啲咁冻嘅天气之类咧，就系个雪水入面啦、冰水啦，咁或者甚至于你喺呢个瀑布啊、啲河流入面被冲击啦，以至于可能你譬如话系呢个马啦跳落悬崖啊呢啲咁嘅类型嘅位置咧，其实即系讲真嚟讲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即系当然两个比较上嚟咧，咁李奥纳度受得苦咧，就应该系多相当之多噶。 不过其实呢套片整套片，其实对于整个团队咧，冰天雪地去拍咧，即系我相信即系睇见啲环境咧，就应该场景就唔多。咁真係個大自然嘅環境咁樣拍呢，其實係相當之困難嘅。咁所以呢，其實大家都可以話呢，其實睇見呢個導演，呢個導演都好出名嘅，拍嘢都冇咩人性喺度嘅。咁都值得大家可以話去到有時間都可以欣賞一下啦。咁嗱，講到呢度呢，咁我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趁小兵未喺度啦，咁我前奏少少講講呢一套丹尼波爾嘅電影，就係、是、呢個時代教主喬布斯。講開拍 Steve Jobs 嘅片呢，咁其實即係早一兩年已經有一套喺度啦，咁但係嗰套片個水準真係唔係幾見得人。 其實講真呢，嗰套其實係一個幾平鋪直敍，或者嗰個係應該係粉絲心目中嘅喬布斯，我應該咁講啦。咁其實雖然呢一套先叫時代教主呢，咁但係上一套嘅拍嘅即係狀況呢就非常之正常嘅，從佢發家開始啦，咁跟住落嚟點樣係個公司咪鬧翻咗啦，點樣呢即係成套電影俾個平鋪直敍嘅，中間你可能淨係睇到 Jobs 原來係唔鍾意著鞋啦，跟住唔鍾意呢一個即係可能鍾意 Yoga 啦，諸如此類呢啲咁嘢啦，唔承認個女啦，但係你會睇到其實成個人係幾對於幾 positive 嘅喎，咁上一任嘅喬布斯啊，今次就唔係啦，今次完全係呢一個應該係工作人員心目中版本嘅喬布斯，即係有齊曬所有覺得佢係一個 S 行而唔係一個教主嘅元素啊，擺曬落去，要喺咁短嘅時間之內營造一個咁賤嘅呢一個嘅狀態咧，即係佢一出場就可以俾佢覺得賤到，我諗呢一個其實同佢塊面都有啲關係啊！呢個角色咧，其實即係呢個男主角其實係呢啲上面嚟講，佢天生就有一種賤嘅氣息喺入邊嘅。 其實咧，如果大家嗱咁，我其實睇完套片，我做咗少少功課，咁啊睇翻當年98年咧 ，Steve Jobs 咧發布呢個 iMac 時候嗰、那個即係 keynote 啫，演到咁賤呢係啱㗎，因為嗰時呢其實呢喬布斯去到介紹 IMAX 嘅時候呢係勁串啲 PC 核突呀、慢呀、仲要走去即場搵部 PC 呢嚟到走去做測試比較呢，係試到個分別有幾大㗎。咁所以呢其實對即係其實喬布斯喺即係做即係 keynote 或者成份人要求嗰種完美主義呢，咁大家知呢一類人通常都有少少賤格喺度係好正常。咁今次班尼波爾有趣嘅地方就係呢，佢絕對冇用一個流水帳嘅拍法，其實成套片123分鐘呢見嘅呢只係三場發布會前面發生嘅事嘅啫。 係啦，即係好似都係正如呢一個喬布斯喺呢個電影入面講嘅，即係好似每次到但我唔知係咪導演安排啊，每次到呢個發布會嘅前半個鐘呢，就所有啲人就開始發癲啊，就所有啲前塵往事呢一次過湧曬出嚟啊。咁佢用咗呢三段去交代咗佢人生中嘅幾個重要嘅片段。我覺得其實今次呢有一個好緊要嘅位置，係以往大家會好容易係所有嘅電影或者喬布斯嘅呢一個作品入面都會即係自傳入面呢都會迷失嘅呢，就係、是佢同呢一個百事可樂嘅 CEO， 即係之後佢請翻嚟做 CEO 嘅呢一位咧，兩個人之間嘅嗰個關係。咁其實呢一套電影入邊咧，你會見到原本佢哋嘅關係咧，似乎係異父異友咁嘅狀況。咁到最後嘅狀況之下咧，甚至於呢一個百事可樂嘅呢一個曾經嘅 CEO 咧，係唔係嗰個狀況真係咁差咧？即係好似呢坊間覺得啊，佢點樣對嘅 Steve Jobs 又唔住啊，諸如此類嘅嘢咧，似乎呢一套電影亦都有一個另外一個比較中肯啲嘅呢一個解答嘅。咁當然啦，我哋成日都話咧，人都一面鏡嚟嘅。咁如果用翻呢個版本嘅喬布斯，即係你又好難會唔明白，即係佢點解佢身邊嘅人好似個個都背叛佢咁樣嗰種。 係啦，咁 其實睇翻落去咧，都已經同大家有少少導讀嘅作用啦。咁啊，呢套片咧嚟緊14號會上嘅，咁我哋等埋阿小兵嚟到咧，咁啊再有機會去講。咁啊，可以值得大家提一提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咧對於蘋果產品熟悉嘅話咧，其實睇呢套電影咧個共鳴感係更加大嘅。咁啊，即係當中包括一啲產品發布嘅過程啊，或者佢後嚟例如 iPhone 嘅理念啊。點解唔用筆呢？咁佢都會有解釋喺度㗎。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呢個星期呢後巷電影院呢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差唔多時間當然要同大家講邊度可以聽返我哋嘅節目啦。咁後巷電影院呢，咁我哋通常一般都逢星期三呢會有新嘅一集出嚟嘅。咁啊新一年呢好多謝各位朋友繼續參與啦，繼續支持我哋啦。咁啊其實大家如果想聽返我哋嘅重溫呢，其實上我哋嘅網址 ragazine.com.hk。咁我哋呢嗰度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啦，咁大家揀返星期三嘅節目咧，就可以上到我哋後巷電影院，或者喺 iTunes 嗰度打後巷電影院咧，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podcast。咁至於話上我哋 Facebook 專頁，我哋無任歡迎，我哋 Facebook 專頁係可以喺 Facebook 直接打後巷電影院咧，就揾到我哋嘅啦。如果唔係嘅話，當當當點 facebook.com/backstreetcinema， 咁啊，即係呢個直譯嘅英文名咧，都會揾到我哋嘅，咁可以同我哋交流啦，或者有咩消息，或者有咩資料可以揾，可以同我哋補充嘅。講到呢度，呢個星期後巷電影院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同大家講聲拜拜。 大家好，我是薯仔，網台大典的薯仔，歡迎大家聽 Ragazine， 一個有42萬的人收聽的 Ragazine。哦，咁我咪会喺，我咪会喺其他节目听到自己把声唔系太好。